第二节翻嚟，喂，好啦，咁啊，上一节咧就介绍咗熊本熊同埋佢嘅幕后功臣蒲岛旭夫啦，咁今一节咧就去一啲景点咯，咁但系咧一啲闹市嘅景点咧，我摆喺后边先，我哋去一个咧比较偏离啲市区嘅景点。今日咧我会去熊本县嘅一个叫做网田嘅地方，系睇一个秘境。好，麻烦咧 operator 去一去片啦。 大家好，今日咧嚟到网田站，咁系位于咧熊本县一个郊区嘅车站嚟嘅。咁而家大家睇到四周嘅环境咧，都系一啲叫做乡下地方啦，啊冇乜人嘅。咁稍后咧，我咧就会带大家咧就行上呢座山，咁咧就睇一个秘境。由刚才嘅网田站行上嚟咧，就只需要20分钟到嘅。咁呢个地方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就系一啲波状型嘅沙堤啊。咁当年啊，景行天王嚟到呢度咧，都特登停低欣赏一阵嘅。当啲阳光洒落嚟水面嗰时咧，水面就会呈现金黄色。咁再夹埋啲沙堤咧，就会形成咧金橙色夹杂嘅图案啦。咁另外呢个地方咧，其实有一个 Facebook page 噶。咁刚才咧，嗰个管理人员咧都落嚟同我影咗幅相。仲送咗一包土产俾我添。 有少少遺憾嘅，因為咧呢個景點其實我去到第三次噶啦，已經、三次都多雲。 哦， 因為咧其實呢個景點咧叫做再正式啲介紹啦，叫做御如來海岸，係日本嘅夕陽百選之一，即係咧欣賞夕陽頭一百位嘅地方。 哦， 係啦，咁但係咧又要撞啱啲時間，多雲咧，咁其實。 影响咗个观感， 植物位又冇夕阳嘅， 我觉得已经好靓 啦， 我都唔靓喎， 系啦，因为所以点解我喺片度咧特登要加翻张背景嘅相落去，因为咧你夕阳打落嚟嗰时咧，即系同嗰啲沙堤咧夹杂成为一个金橙色嘅波浪纹，哇，好靓噶！這个地方咧，我系睇一啲好比较冷门啲嘅日本书咧，即系文字嗰啲，唔系旅游嗰啲，咁先知道有一个咁嘅。地方嚟嘅，咁同埋咧，啱啱片里边咧提到啊，有个管理人员嘅嗰时，其实就佢唔系嗰个地方嘅管理人员，系嗰个地方嘅 Facebook 嘅管理人员。 哦， 咁佢好有心嘅，我见到佢 Facebook 咧不 停有更新嘅，就係影一啲旅客嘅相。咁其實我覺得佢咧就住喺嗰度，跟住咧有見到旅客嚟咧，就落去咧就同佢影張相咁樣啦。同埋咧，佢當日佢都有落嚟同我影相啦。當然， 即係 係啦。咁但係佢同埋咧好有心，佢準備咗一本翻譯。 係。 佢就係、是、首先問我邊度嚟，咁我話香港嚟嘅，咁佢即刻揭繁體字嗰頁出嚟就話好遺憾，今日睇唔到背景最靚嘅一面， 好、哦、有心喎、啊，真係 次去啦，係啦，咁但係唔怕，咁希望咧第四次去睇到啦，咁但係嗰次都好靚嘅，因為我係四月初去嘅今年，咁已經有喺嗰、那個嗰、那個叫村啦，香港嘅地方咧睇到村落嘅櫻花，咁接近滿開噶啦，咁同城市個櫻花咧咁完全唔同味道嘅，咁亦都係影到一啲畫面咧係櫻花同埋嗰個海岸咧夾著埋一齊嘅， 好啦，其實已經好靚咯， 已經好好靚啦，咁同埋咧嗰個觀景台咧。都唔好諗住咁容易去。 嗯， 我都係睇嗰個 Facebook 嘅一條教學片咧，先識行上去。因為有啲小路冇、哦、地圖， 好崎嶇嘅。 唔算好崎嶇，十分鐘行就上去啦、哦。但你冇地圖咧，或者你冇片咧、你唔會識。 唔知道。 哦，即係上去嗰陣時就睇下個 Facebook。 佢有條教路嘅，教你點樣行上，亦都教咗你點樣揸車上去嘅。咁、 哦、 啊，非常之有心啊！嗰、那個管理人員，咁呢個背景咧係基本上近年我喺日本咁多個地方最推介嘅一個景點嚟嘅、 嗯。 但就真係難去啦。咁我哋再去一去圖先。嗱，我再講多次點樣去啦。好，咁首先都係由熊本嘅 JR 站出發，咁咧。搭到去一个咁嘅地方，呢个 呢个系咧 网田站。 嗯， 咁咧我哋再去埋嗰个图片。嗱，咁我哋搭咩去网田站咧？咁其实嗰条线咧叫做三角线。 嗯， 咁咧就系喺片里边咧最后影出嚟嗰两卡火车啊、 哦， 即系香郊嚟嘅。 嗯， 即系唔好攞东京嘅山手线同佢比啦。 系 行得比较慢嘅。咁 嗯。 由呢个红圈嘅熊本站咁搭到嚟呢度网田站，咁大概咧，我记得就4至50分钟到嘅、哦，都系 less 4至50分钟， 少于一个钟头嘅。咁御御罗海岸就其实喺隔篱，咁但系同埋提一提大家啦，就唔好以为睇夕阳咧就黄昏先去。因为你要再隔翻嗰个潮涨时间噶， 哦，我第一次、這個、要留意喎、哦， 系我第一次，系啊，第一次懒醒，以为喂太阳未落山， 系咯， 咁我去唔会迟啊， 系咯， 咁但已经潮涨啦，冚晒嗰啲沙滩，冇嘢睇，仲以为自己去错地方添，咁、最近嗰次咧，都系唔忿气，食完中午饭即刻去，靓嘅， 即系两点钟要起程噶咯。 我搭两点，系啊，两点唔系，我一点钟起程， 一点钟起程， 一点钟食完晏昼饭即刻起程，系啦。咁就算你睇唔到夕阳洒落嚟嗰个angle 咧， 系 头先嗰 angle 咧，其实都 OK 嘅， 好靓好靓， 即系纯粹一个日景咧都 OK 嘅，系啦。咁同埋上网嘅见到有啲人可以航拍啊咁样咁睇、哦，好似咁，但系大家就 check 下嗰个地方可唔可以航拍系啦，咁呢个地方今日重点推介好咁啊，下一个景点啦，咁当然要讲一讲呢个熊本城啦。 嗯， 熊本城呢张相由边度影出嚟嘅咧？就系、是、熊本熊嗰个 square 嗰间百货公司啊，行出嚟咁，其实喺个闹市度咧就影到上熊本城嗰度噶啦。 哦， 喂，咁就系、是、喂上年。熊本縣咧，大家記唔記得係地震嘅？係 啊， 嗱、 啊， 咁其實咧，嗱、各位觀眾注意啦，而家嘅熊本城咧，仍然係關閉當中嘅、 哦， 因為佢裏邊就真係震爛咗好多嘢。咁、但係係咪完全冇嘢睇咧？唔係、啊，你可以沿住嗰個山頭咧去行，咁其實都睇到熊本城係點樣嘅。咁、例如呢張相咧，就係、是、一直沿住個山頭。跟住咧就再攞相机拍入去啦，咁其实都睇到啲嘅， 系啦。 咁同埋咧，沿住山头行嗰个路线咧，咁其中去到一个神社叫做加藤神社。 加藤神社， 咁又拜祭祀咧加藤清正嘅。加藤清正咧，咁其實就係昔日熊本城嗰個城主嚟嘅。 哦， 係啦。咁呢個地方咧，亦都有一個 angle 咧，影熊本城咧影得好靚嘅，同埋咧見到有一個地方咧就俾你許願嘅，你可以500円買塊嗰啲木牌，跟住寫自己個願望就上去。 咁我要許個願啦。 我嗰個靚咗大半， 真㗎。 我2016去嘅。 嚇！ 嗱，許完願留低有用，寫中文嘅喎。 咁都可以？ 啊，都得。靚咗大半啦，跟住。 咁我要寫日文，下次。 係啦，咁跟住嗰七個警察咪坐監咯。 哦， 系啊，就系、是、咁样。 嗯 ，so does 呢？ 几靓，几靓啊！好，再去去。嗱，呢个咧就系喺嗰个加藤神社度影出去嗰个 angle 最靓噶啦，即系而家真系冇得入去。咁大家都见到咧，即系冧咗啲嘅。 系啊，好可惜哦。 系啦，咁都唔紧要嘅。话晒熊本城咧都系三大名城之一，即系江户时代嘅三大名城啦。咁另外咧就系姬路城同埋。丁富源嘅姬路城同埋名古屋城，咁同佢同呢 齐名嘅， 系啦。咁熊本城有咩特点咧？佢系一个防守性比较强嘅城堡嚟嘅。大家睇睇咧，呢度嗰啲石门咧，咁其实比较斜嘅。咁佢有一个称号咧，叫做武者反，即系咧就击败攻城嘅武士。咁同埋咧，佢喺当时熊本城。嗰、那個範圍咧就種咗好多銀杏樹嘅，亦都有銀杏城嘅 稱號。 稱號係啦，咁銀杏我嚟做咩？就係、俾人圍城裏面冇曬糧草嗰時咧，都可以有啲嘢食下，充下飢。咁、咁所以點解係一個防守性咁強嘅城市咧？咁就並非就浪得虛名。咁好，再去下一個景點，呢、這個地方咧叫做水前寺城翠園，都係喺熊本市裏面嘅一個庭園啦、叫做。咁佢呢個庭園咧，咁以前咧係一個茶屋嚟嘅，咁跟住咧再改建咗佢。咁佢其實咧就糅合咗富士山同埋琵琶湖嗰個精髓，咁就整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去想喺去熊本縣成個行程裏面咧，有少少時間咧休息一下，或者攤頭一下嘅，咁我都介紹大家去呢、一個。叫做水前寺城翠园嘅，咁里边亦都有一个特色嘅话，就系里边咧其实有一个比较细啲嘅神社咧，咁佢有啲伏流水咧，咁其实系人来自咧亚苏地区嘅，即系亚苏即系熊本县嘅另外一个地方啦，咁又系一个引啲伏流水嗰度，咁会系一个特色啦。咁但另外咧，好似我咁样中意。影相嘅咁啊，一定要嚟呢度啦。 系啊，好靓喎呢张相。 呢度咧，我其实就阔别咗23年， 第二次23年 系啊，第一次去我系1992年嘅年尾，再去咧就系2016。 系咪更加靓？ 我觉得差唔多。我睇翻啲相，差唔多咁，但系嗰啲相就唔系我影，我屋企人影嘅。系啦，咁呢个地方咧，我建议大家咧就留一个钟。差唔多，同埋黄昏去咁啊，几舒适嘅。咁但系咧，行一去咧就真系冷清少少嘅。咁、但系中意好中意热闹嘅朋友就未必啱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你想哇行咗成日喂好攰，想 咁啊非常适合我啦。 唞下，咁啊可以去摊头一下，或者行。 我都比较喜欢清静。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啦。咁模仿富士山嘅一个 area。咁啊，都系一个影相嘅重地嚟嘅呢度，系啦。咁我20多年嚟，其实最有印象都系呢个位 置。啊，都系呢个位 置，真系记到而家， 依然冇变。 佢唔爬得入去嘅系嘛？ 啊，爬入去梗唔得啦。 哦，即系唔 可以爬，唔可以。 即系我哋唔可以近距离接触哦。 哦， 唔系，你可以近距离接触下边啲草都得嘅，可以嘅。喂，咁啊。成讲咗成集都未 肚饿啦， 肚饿啦。咁呢个地方咧。都系一个几重点嘅推介，叫做黑亭食拉面嘅。 咦，好啊！ 咁佢其实已经有60几，差唔多60年历史嘅一个老店嚟嘅。咁佢咧就。我嘅大过晒 我哋咯， 大过晒我哋三个加埋，系咪？ 系咯，梗系啦，我都18岁啫嘛。 系啦，系啦。OK， 咁嗱呢个地方咧，咁亦都系一个人气非常之高嘅 拉麵店啦，咁亦都係充滿住熊本特色啦。咁你見到基本上咧，十二點打後咧，中午十二點打後咧，佢會排長龍噶啦。 哦， 我嗰次11:55去到我排第二。 啊，咁我下次11:50要去到啦。 佢哋都 marketing 都做得幾勁啊！你排緊咗，佢已經同你落定單噶啦。 哦，但 你 坐咗， 你唔好意思走啊嘛。 係啊， 你入到去，咁佢又認得你。叫咗啲咩嘅？ 咁緊要 係啦，佢已經喺出面問你要邊個餐，啲麵要軟啊定硬啊定乜啊咁嗰啲， 即係咩湯底啊？ 湯底佢咧就係得一款嘅啫。 好特別喎、啊！ 我先要介紹下湯底上面個香料，其實 係咯， 佢叫做咧中文譯咗做椒蒜頭油。 哦， 咁其實就係蒜味嘅、黑蒜味咁樣啦，咁真係幾香嘅， 即係我咁好中意食 咯。係，但又唔係真係蒜頭，又唔係話好濃烈，即係啱啱夠香。但係有少少有冇少少酸味，好似有少少黑醋味咁樣嘅，幾樣嘢混合埋一齊嘅。咁同埋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佢啲拉麵咧，多數係配一啲半熟蛋嘅， 係咪啊？ 咁咧而家呢個咧，佢配生蛋， 不過特別喎， 點解咧？睇埋呢張圖就知噶啦。咁其實佢有一成間拉麵店咧，佢有一個角落咧，就教人食。 食麵 食拉食呢只 食呢只拉 麵嘅，咁佢咧咁可能見到我係外國人，係咁啊坐呢度啦， 坐呢度啦。 佢嗰張教學咧就都係寫日文， 係咯咁。 咁但係咧睇圖都識嘅，好簡單，攞個匙攞個羹， 拔 起個 雞蛋 黃篤穿佢，跟住攞啲麵飲佢，跟住食，係啦，好滑啊食得。咁另外一位同埋一啲食拉麵嘅少少知識啦，嗱不論。其實全日阿派圖日本全部 area 嘅拉麵店噶啦，不論冬天同夏天，佢都係俾冰水你嘅，有冇？大家記唔記得？有冇留意呢樣？ 有冇特別留意喎、啊？ 咁其實咧，食拉麵咧，佢日本人覺得咧，你淡淡都咁熱，咁、其實你個口腔嗰個味蕾咧，會食到中間嗰時咧會。 即麻痹咗， 即迟钝咗你攞杯冰水饮落去就啱啱可以舒缓到，中和翻，令到你嗰个味蕾一灼，由头到尾啦，系啦，都咁敏感。咁所以点解就算冬天咧，佢都系 probably 会俾冰水你送拉面，就系咁解啦。系啦，睇下哦，呢个冇啦。好，咁啊，我哋可以翻翻嚟啦。好啦，喂，两位咁啊，都未去过熊本县啦，系咪？咁啊，今集呢个介绍 O 唔 OK 先 ？OK 啊， 有食嘅，有食拉面，玩嘅， 有休息地方嘅， 有休息地方嘅。好啦，喂，我哋好快咁样编个行程啦。咁啊， 好啊， 我建议咧就第一日咧就catch 熊本熊 Square 嗰广场11:00嗰场， 好啊， 嗰场 show， 跟住咧。就食中午飯，跟住呢就行埋上熊本城嗰度呢行一個圈，因為你冇得入嘅而家真係。咁行一個圈其實都好夠，去埋加藤神社許個願。係啦，跟住再搭多幾個站嗰、那個電車呢就去埋水前寺城翠園，咁探頭一下，咁到黃昏時候呢就返返去市中心。再食個晚餐， 再食晚餐。 咁第二日咧，咁一早中午前咧，唔好食早餐啦，就直接去呢、這個黑田拉麵， 黑田拉麵 係啦，排隊食。食完咧就去翻熊本嘅 JR 站，因為黑田拉麵其實喺熊本 JR 站咧行5分鐘你就到啦， 好方便喎。 跟住就去御御來海岸，咁睇當日嗰、那個天氣，唔 OK 啦。咁啊睇完啦，咁都係5-6點翻。去熊本 JR 站，如果中意少少夜晚要熱鬧啲嘅，可以搭翻JR 上翻博多食晚飯。博多就係一個鬧市嚟嘅，都係1個鐘頭到。 咁啊，十分之方便喎！搭呢個 JR 嘅 係啦，即係你可能有啲朋友嫌熊本縣都係太冷 太靜， 好似我中意熱鬧嘅，咁你又有張 JR pass 即係任搭， 係啦，任搭 搭花多1個鐘頭時間搭翻上博多 又可以得到熱鬧啦。 係啦，好熱鬧嘅。跟住咧，佢尾班車翻 翻紅本院 就開十一點幾。 哦，非常之好啊， 很方便嘅，或者你 非常之好。 當晚你住喺博多咁啊， 又可以 咁簡單，係啦。咁博多嘅嗰個食嘢嗰個選擇，咁啊始終多啲，買嘢亦都 多啲， 係啦。咁啊，希望咧兩位今日中意我今日介紹俾大家嘅熊本縣 啊，非常好啊！子東啊，下個月去咯， 係啦，下個月有時 去咗先咯， 係啊，我哋快啲 book 機票，子東 係啦。咁啊，坐翻紫色嗰架機去。去福冈机场咁啊，一个中午到嗰班， 系中午到嗰班， 系啦， 系啊，你七点钟起飞嘛， 四个钟头， 系啊，到12:00咁啊到噶啦，咁啊好方便嘅，好，咁啊今日多谢两位嚟做我嘅嘉宾啦，咁啊下一集咧就再介绍其他地方俾各位观众，好，今集系咁多，好，拜拜。